状告，唐僧往唐街庄要参亲，到后来结下了仇恨，一顿红灯到天明，跳楼上哭打you 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虹》。 烈火打碎了本海，扭断了上方宝剑。 亲嘴，你真要将他赶走，免他来当你的驸马，又是当官的元帅，你是天命不改，万般动。自打他辞去军官，黄袍的只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理把你他父子之力，将这黄道一起一定喜开得正，马到功成，何道一起不是尊敬定是这样，天天他又大呼全身而归，你就应该打开云门迎接他父子进关才是，怎么把你不分你年龄到手发出了严门关口，因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就是草率一般，你是严门杀得的，你是严门斩得的，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却败得两败。 最后是严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严菊鹏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